看时局变化，睇得高，站得远。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Johnny Fox、索罗 B。 Если на отчизну нагрянет беда。 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真系好准啦，系咪？咁诶，头先咪后咧休息紧嘅时候 ，Chris 就问我：喂，你个名字节目个名同而家我哋倾嘅 content 有啲唔同、啊？系啊，我对面对呢个现实咧，我已经低咗头低咗两次啦。例如系咩咧？因为我真系发觉，我开头谂呢个节目嘅时候系有啲大上头嘅。例如系咩咧？即系大家都会记得第一代嘅主持人系金金大支啊嘛。即系其实佢无论佢系城邦派又好，佢系陈文派又好，佢系本土力量又好，乜春都好。事实上，其实佢边个立场对我嚟讲，其实唔重要。即系我其实希望就系话，真系喂，你记得咧，第一代有阿维园阿伯喺度啊嘛，即系嗰个系一个大右派系嘛，即系嗰个系一个 维园阿伯都喺度做过， 系即系大概大、啊、即系点讲啊？佢系一个好即系佢一个炒楼人啦、啊，即系当然同我金金大支系完全系一个 opposite 嘅两个完全嘅唔同意见。我希望系佢哋制造啲火花俾我，间唔中我抽下水，我做得好轻松啊嘛。但系实际上真系唔得嘅，因为你除咗系撩佢两个主持人去拗下颈之外咧，其实就系冇第三个 source 嘅。咁、你变咗，如果我一唔觉意嗰次系请咗林卓廷上嚟咧，就 KO 咗阿金金大支啊，系咪？咁但系问题都唔大咁。即係只不過就係話，即係如果不斷喺度消耗即係我啲拍檔嗰啲心力，其實就唔係太好咯。因為本來點解揾阿 Johnny 同阿 Donna 咁一個人力一個白鴿啊嘛，係咪好抽啊？即係當初諗嘅時候，咁、 okay. 但係問題就係話，原來大家都有個所謂叫有個 title 喺身嘅時候，就大家都係嘛都比較留守嘅，又大家都係嘛 friend 底係咪？即係我又唔會問你問得咁尖鋭，可能有時都會抽下你個擋水嘅，但係就未至於拗咯，未至於搏擊咁犀利咯。不過即係今年可能2015就希望真係臨選舉嘅時候咧，我真係可能做翻啲。即係多啲識力場嗰啲，所謂叫辯論啦。其實我都幾嚇，咁、但係就真係你真係要揾到人上先得㗎。即係個個一聽到就 我相信到時如果去到嗰個位就應該都有興趣，除咗時間唔容許。 唉，即係呢啲我唔敢講，因為你事實上唔係時間問題。而係話你選區選舉同立法會選舉係唔同嘅， 咁啊係，即係佢未必透過呢個節目去接觸唔到啲選民。 Exactly。第二就係話選區選啊 ，Donna 都講啦，喂大佬，我選區選啫，唔中同你講意識形態啊， 係， 即係我而家要拜啲村民啫，我只要每日企多兩個鐘，派多兩個鐘頭傳單，嘘寒問暖，記得阿黃太、朱太、梁太、陳太。 呢啲我聽過，我聽過一啲咧，就係有時咧就喺地區上面嗰啲候選人咧，係直頭連嗰啲黨嘅。一啲大型嘅一啲，譬如造勢大會咧，都有時都唔想去嘅，因為實在嗰啲對佢嚟講，其實咧，除咗係一啲即係所謂嘅一啲嘅叫做咩咧，即係 formality 啊，即係去做嗰啲之外咧，其實基本上咧做咗對佢自己嘅選舉咧，其實幫助不真係唔大咯。 你自己接觸過啲咁嘅？ 我聽講過呢啲㗎，係啊， 咁事實上係咯，即係可能辯論又或者一贏咗個意識形態，又或者贏咗個論述咧，對佢嚟講咧，其實真係可能未必有價值㗎喎。咁所以咧就拭目以待嚇。 但今年我諗就有少少唔同，就係話真係有啲新嘅面孔出嚟。咁佢哋做嘅嘢呢就未必純粹係當然呢去到最後都係地區上面靠嗰一二百張嘅選票嚟定呢個勝負。但係佢哋去嗰個宣傳呢佢哋真係呢就係、要透過好多 都係。乜嘢 channel 都要試啦。 係啦都要即係 online 嘅呢個媒體呢我相信都係佢哋打主力啊。即其中一個部分。當然呢如果咁樣做呢佢可以接觸到個選民其實係有好大嘅限制。但起碼嗰扎真係會支持佢嘅雨傘後嗰班嘅新生代呢嗰啲選民呢就透過嗰啲 channel 反而會認識返佢哋喎。 係啊。 佢睇返就係咦喺我嗰區有冇啲呢啲新嘅力量走出嚟先。 係啊。 咁可能有個玩法有少少唔同囉。 即係咁，所以咧，其實無論咧閣下咧，如果有意競逐今年嘅區議會選舉咧，就算你係咧，所謂叫熱血嘅支持者咧，我都無人歡迎嘅。即係只要你嘅論述係完整，係嘛？即係唔好似金金大枝咁嗰次俾林卓廷 KO 得咁難睇咧。其實我都非常之歡迎你上嚟客串做我主持，係嘛？ 論述完整呢個四個字，我覺得都係好大壓力㗎啦，係嘛？最緊要就 係 有自己一套嘅諗法，而係真係有一個。即係一個熱情去做自己想做嗰樣嘢咯， 即係其實我唔會話所謂叫做好似好多人咁一刀切，喂，所有本土論述嘅都係乜乜乜乜乜，又或者我本身爭佢個字頭，爭佢個咩支持者，即係我唔係講嗰啲， 係 我都講咗，喂，我哋係只問是非，不問立場啊嘛， 係係。 咁頭先第一節尾咧就講到咧，即係其實每次同阿 Chris 做緊節目咧，我聽佢講佢可能自己嘅經驗啦，又或者佢嘅論述又好，佢嘅睇法又好啦，其實我都真係。睇到一个所谓叫典型嘅香港中产嘅形象，即容许我咁样称呼你吓，即冇任何贬义，唔系话你离地，即虽然我都唔介意人离地，又或者好多人都认为我离地，即呢件其实我唔 care， 即离地又如何咧？系咪香港离地嘅人冚唪唥要俾人拉上落地狱咧？唔合理嗰件事， 我都有啲惊噶， 我绝对唔系嗰种人，咁所以我就系话，点解我会对 Chris 有咁嘅印象？系因为其实佢讲好多嘢都 reasonable。即而呢一樣嘢係咩呢？直情我2011年即係參與選舉開始，我已經講唔係話我參與選舉係一定支持咗邊一種政治嘅取態，而係話我認同香港係一個多元開放嘅社會。 冇錯。 問題係而家香港有一種多元嘅意見係俾建制打壓得好緊要嘅，嗰種叫進步力量，又或者進步民主力量。 係。 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有時間嘅時候，我希望可能參與下或者幫下手，咁於是就唔覺意上咗條船，上咗呢條船啦，係咪？ 明白。 咁個問題，我由頭到尾我支持嘅嘢就冇變過，即係可能我可能開頭參加嘅時候都真係有好多時候所謂叫上咗頭啊，即係可能好少議題我都覺得唔得，政府係咁點點點啊，唔得，要去嘈佢，要去點點點。但係實際上你睇下，即係用香港今次雨傘運動嚟借鏡，你當然。你做到一啲好激进嘅 movement， 又或者你做到好激进嘅手段，一啲处理，一啲操作，当然你有你嘅支持者，但系你会见到嗰个支持唔系话好似10月1号又或者928开头嗰几日，万人空巷，几十万人喺金钟，唔系嗰种，你可能有三几千人会支持你呢个行动，可能有100几十人直情系参与你呢种行动，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嘅睇法係呢一種力量改變唔到香港嘅。點解我頭先話即係將頭先上一次嘅帶落今次嚟講？其實今次我想講一啲比較正經嘅或者冇乜人去好平靜咁樣講嘅話題，就係話好多人所謂叫本土派，究竟本土派同我哋一般人所謂泛民又好啦，咖喱飯嗰種即係范國威嗰種又好啦，同人民力量嗰種佢哋其實佢哋都話自己好本土嘅，咁但係其實佢哋本質上 sell 緊嘅係唔同在邊度咧？咁即係早嗰排做少咗節目，又或者真係有啲時間陪屋企人，又或者得閒啲嘅時候，我真係諗咗好耐。其實冇網台節目講過呢兩種抗爭係一種唔即係。个本质上嘅唔同就系一种系不负责任形式嘅抗争，一种系负责任形式嘅抗争。咁如果我咁样讲法，大家都会即系对号入座，边一种系边一边啦？即系头先我打咗个比喻，我觉得如果阿 Chris 有日走上街头去参与示威抗争游行咩乜春都好啦，我谂佢唔会戴口罩， 除非对方而家准备啲嗰啲 tear gas 啊。 你准备嗰刻都系现场嘅， 龙和道嗰晚我都有现场， 犀利，即系所以我好支持呢啲人，即系所以点解我觉得，即系我要嘲笑下自己就系话，我真系我已经过咗个阶段。咁个问题就系话，点解呢啲人唔会戴口罩？系因为喺 day one 呢一种人系唔会预备做一啲佢认为系会僭越佢底线嘅事嘅。例如系咩咧？你真系俾佢喺街执到支枪，我唔觉得佢会开咯。即系呢个系就好有形式嘅比喻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好多人都会记得有一个画面，占领旺角期间咧，有条友叫天河名人，佢就系有一晚喺汇丰银行对出啦，即系嗰十字路口啦，就系咁撩啲差佬开张肥我啊，点点点点，好多呢啲咁嘅嘢讲嘅。咁我老实讲啦，咁我都相信佢嗰刻执到支枪，我都觉得佢未必够胆开嘅。 但係問題佢講嘅嘢，又或者佢背後嗰班人耳語流傳，就真係好想警察喺度開第一槍咯。咁點解嗰啲人會想開第一槍？其實佢哋真係真心相信，即係你容許我代入嗰啲人嘅思路去諗嘢啊！即係我相信不斷去攻擊佢嗰啲人咧，我覺得而家帶嚟嘅 return 唔係咁大噶啦。但係我哋真係要所謂叫做真係代入佢個邏輯去諗下，喂，嗰啲人係真心相信嗰一槍如果開咗，係嘛？佢執到把槍，佢一槍打到個差佬度，個差佬會還擊啦。當然係，即係佢。即系我其实我组织唔到差佬会点样还击，因为突然间有个 Sir 嘣一声系嘛，听到枪声，咁个差人就会好 alert 咯，四周围，咁亦都有啲人听到枪声会趴低啦，有啲差佬就可能会真系谂住掹枪射啦，有啲人会听到枪声就开始觉得会乱，会爆发暴动，会真系差佬掹枪会走，佢又觉得嗰枪系差人开嘅，好多个唔同嘅 possibility。但嗰啲人相信如果警察真係夠膽去開槍還擊嘅話呢，香港就會真真正正實踐一場好似六四咁嘅革命。即係可能會有人流血啦，有人死啦，咁亦都佢哋會相信就係差人開槍嘅時候，佢哋可能都唔係 本質上面六四都唔算係一場革命嚟嘅、啊、即係我哋唔講思想嗰啲嘢。 Wise, 呢個人呢非常之聰明嘅、即係有講法、當然嗰個唔係一個完全革命，因為佢冇推翻到個政制，佢根本唔係推、要求推翻個政制嘛，佢即係反貪腐啫，希望都係、反官倒啫。咁、那個問題就係、是、真係差人開咗槍之後，你嗰班人係真心相信就係、是、即係國際輿論可能對佢施壓，又或者好人普遍嘅香港人會聽到差佬開槍之後呢，會真係可能500,000人衝返去旺角嗰陣時。 我相信呢個係佢哋嘅一個个算盘咯， 吓，咁但系which is 就我自己就唔系咁估计啦，即系当然就话，好多人觉得差人点解即系占领中环、金钟、旺角好，点解会谷咗咁多人出嚟？好大程度上就因为啲人亲眼睇到差人可能开 tear gas 啊，开催泪弹、啊， 冇错冇错，其实呢个咪即系等于进一步去一个博弈咯，即系佢哋去捉棋啫嘛， 系。 系嘛？即系如果催泪即系弹咧，可以系刺激到咁多人出嚟嘅话，咁开枪 更加多咯。 系咪先？一见到有人流血，系开枪流血，唔系话因为唔小心跌落地下咁样，跟住咧就整亲个头咁样，唔系嗰种。 系啊，咁但系即系好坦白讲，这个论述系即系对于好多人嚟讲，真系站唔住脚。点解呢？因为当一个人佢有一个稳定嘅生活，佢就算点样要求民主好多，即系唔系讲我或者阿 Chris。而是说香港人根本真的事实上是未有去死那个未有去流血的准备、无论心理上也好装备上也好抗争的理念上也好。即老实讲我觉得今次抗争很大程度上的成功是因为很多学生很多是在这个场抗争里面没有所谓叫得益的人去参与了什么。 我同意啊即是同埋我都同意你正话讲那个即是一个虽然即系我哋好粗略咁样去分啦，就话一个不负责任或者负责任嘅一种咁样嘅抗争嘅模式啦。其实呢个讲法，我觉得系好大程度系反映到而家嗰个现实。 事实咯， 系啊。虽然即系我哋，如果你即系就你正话我系一个即系当系一个中产啦，我哋相对系啲比较理性温和嘅人吓。咁、但系你问我心入边。我哋都会有好多嘅挣扎，就係话係咪去到某一个位，其实我哋鍾意去唔係要停呀，係咪我哋要行前啲呢， 係啊係 即係咪有一个位係啦，我哋需要行前啲呢，甚至作出一啲即係你话佢哋一啲所谓嘅一啲勇武抗争嘅一啲嘅口号呢，其实某程度上面我唔係完全反对晒嘅。 係我都系。 问题就係话嗰个方法点样去做到某一个程度上面呢，就係佢都系要负责任。就算你是勇武扣即是抗争都好啦，你唔单止成个铺排部署啊，到真係呢样嘢发生咗出嚟话，你都要系走出嚟系话俾人知呢系我哋做点解要做呢样嘢啦。 係啦、 即呢一个我觉得呢成个玩法就唔同咗啦。 因为你大家諗 我唔系鼓励佢哋而家叫佢哋去做呢样嘢，而系话即系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种无力感，就系话其实系唔系我哋再用以前嗰套嘅和理非非嘅方法，就一定就可以达到我哋想要嗰个目的呢，系值得大家喺雨伞运动之后去反思嘅。虽然去到呢一个 moment 呢，我都系坚持就系和平就系最有利嘅一个武器，但系唔系净系坐喺度唔喐咁样就为之和平咯。而我哋仲有好多嘅方法，好多嘅手段。在一个比较和平的情形之下，是不是可以尝试再去做呢？我想相信譬如现在我加入这个法政会师，就是很大原因，就是我相信法律都是一个武器， 虽然喺一个极权嘅面前咧，法律都唔系一个好有效嘅一个工具嘅，但准比起其他好多嘢嚟讲嘅话咧，佢已经系相对系嚟讲系有效噶啦、 嗯， 因为起码佢可以俾到一啲一般嘅市民啊睇到就系话点解即系对方嘅无理喺边度，我哋起码有一套嘅一个用你嘅讲法一个论述。是法律上面一些分析告诉人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是不合理咯。那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即都是一种和平的抗争方式，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还有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咯。 即是所以当初很多人支持的就是说、哎、如果他掟催泪弹我们最多可以不走。甚至乎有些真是勇敢一点的执返个催泪弹掟返过去。因为你那一刻老实讲，我唔觉得嗰刻系真系有示威者想同所谓叫警察打场。 嗯， 即系我所谓嘅打场咧，就系你起码都有示威者立下啲棍啊，立下啲垃圾桶啊。 呢、这 个一路差人 喺香港成个，我哋一路嗰、个唔好话叫传统啦，喺成个观察入边咧，其实基本上系我哋睇唔到呢样。 唔系嗰个主调嚟噶嘛？ 系啊， 知道。即系你可能真系，就算你真系执翻个催泪弹掟过去都好，又或者同警察有肢体碰撞，就系话，诶唔得，警察推过嚟，我推翻过去。你但系嗰种都唔系话我系想伤害警察，即系唔系去到咁嘅程度啊！ 嗰种都系你某个程度上，你都可以话系即系一种 self defence 都系系咯吓。 喂，所以嗰种即系点解嗰啲人唔戴口罩去做呢件事，又或者戴口罩系因为防范佢啲 tear gas 唔系真系认唔到个样。 系 嗰啲人系准备对佢自己做嘢负责任。点解啊？因为嗰啲人相信正义同埋法治喺佢嗰边啊嘛。 嗯。 但系我哋换翻转头嚟睇，喂，点解而家反水货嘅人，又或者所谓叫佢搞屯门啊、搞上水啊、搞元朗嘅人，喂、 嗯， 其实佢哋冚唪唥都好有组织，冚唪唥戴晒面具啊，戴晒口罩、啊， 嗯， 系嘛？即系你觉得佢哋真系觉得政治系即系正义喺自己呢边咩？即系当然佢哋就会话，喂，唔戴面具或者唔戴口罩俾人告就真系戆居啦，咁啊梗系戆居啦，即系你专系做一啲唔即系法治唔容许嘅嘢。亦都系同时系佢唔觉得正义喺自己呢边，佢觉得要负上法律刑责嘅时候，其实佢自己唔会做。 其实呢个系某系其实扭曲咗我哋所讲嘅公民抗命啊！即公民抗命，其实呢个运动嘅其中一个要求啦，我相信啦，就系你一定要喺抗命嘅呢个过程之中咧，系将你个信息带出嚟之余咧，你一定要负翻个相应嘅一个责任 吓。咁 甚至嗰啲系一啲刑事嘅一啲嘅责任咯 吓吓。咁所以即係而家就算好多人俾人預約拘捕，你冇見佢哋去，即係點講？你冇見佢走咗去噶， 係、 咪？即係你要拉過我都俾佢拉噶，冇人。 因為如果你咁樣，其實好坦白講啊，即係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好現實啫嘛。 嗯、 即係如果你係願意負責嘅，啲人自然咧就會支持你多啲、 嗯。 你唔願意負責嘅話，其實市民其實基本上你睇到對佢嘅支持係比較有限咯。 嗱、咁當然啦，即係呢個係一個政治判斷。即係頭先阿 Chris 講嗰種就係話，我就係嗰係所謂叫本土派啊，或者嗰啲熱狗攻擊你嘅，你覺得你認咗呢條罪，或者你覺得你即係turn yourself in， 即係叫你自投羅網咗，佢覺得個光環喺你度， 嗯， 你覺得有光環咧，啲人就會尊重你啊，支持你，呢個係你嘅判斷。但係好明顯，我哋一路即係香港一路以嚟賴以成功嘅基石係法治啊嘛，係、制度啊嘛，唔、係你嗰啲掟汽油彈，唔係你嗰啲戴口罩衝擊，更加唔係你嗰啲肢體衝撞，更加唔係你踢人嗰種啊嘛。點解我哋鍾意香港？因為香港同大陸唔同咯、即係 in a sense， 你問我如果喺大陸生存嘅話，我摆到明话俾你听，你排亲队搭巴士，你系一定搭唔到噶啦。 但呢度我都加翻个注脚咧，就系话，即系当因为我哋而家成日听太多人讲法治啦，即系包括咗、即系我哋即系呢啲尊贵嘅一啲官员啊，我哋嘅特首啊咁样，所以我加翻半句咧、就系、即系所谓嘅呢个法治，其实我哋唔一定系一定要纯粹讲紧系遵守法律咯。 嗯， 就算佢系违法，佢都一样可以系尊重呢个法治嘅精神。如果第一當然啦，就係話佢係要接受呢個法律嘅一個制裁。 嗯， 你肯願意去接受法律制裁呢樣嘢，你就維護咗法律嘅一個尊嚴。咁呢個咪所謂法治咯，係法治精神喺呢個上面又可以彰顯，亦都體現到出嚟嘅。咁第二個咧就其實呢個就唔係直接有關，但係就係話同公民運動如果同法治係要將黐埋一齊嘅話咧，就去翻我正話講，就係、你係要做嗰樣嘢，你雖然係違法，但係你係要通過和平嘅一個方法、和平嘅手段。但是是一个违法的手段去带出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讯息，令到我们这个差不多接近是一个极权的一个这样的政府是知道其实我们究竟是想要些什么东西咯。 咁即亦都 我又代入翻嗰啲所謂叫做城邦派又好，嗰啲抗爭派又好，乜嘢即係 whatever 佢俾個名字自己啦。其實我相信有一點講啊，講結論先啦。其實我有少少悲觀嘅，即係可能同大部分人嘅睇法唔同。蕭生嘅講法就係話，每一次佢走出嚟反水貨係嘛，你踢下佢啲夾啊，鋸下佢啊，圍下佢啊，差人拉翻你三五七個啊，你拉十次咪拉三五七十個咯，拉一百次咪拉三五七百個咯，你總會有一日呢班站喺最前線嘅人會俾人拉曬。其實我公平啲咁睇咧，其實真係越嚟越多人佢會覺得所謂叫呢啲反水貨行動呢係越嚟越多人參與嗰種蒙面啊、踢下佢啊、空下佢、我係真係覺得有一班人係佢係吹到某一部分，即係對社會係本身好有意見嘅，或者本身有少少反社會人格嗰種人出嚟嘅、而呢種人有幾多我真係唔敢講，但係由退聯同埋由即係你見到反水貨每一次，其實你話係咪多咗人呢？有啲人就會覺得佢少咗人，因為佢話每一次都係前線嗰十幾十幾廿個人喐啫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佢喐完下次又係即係有堅實嘅十幾廿個喎、其實每次可能出嚟吹雞嘅都係嗰三五個人，但係參與嘅人其實我諗每次都係有啲新人咯。而嗰啲人亦都 我唔排除呢啲人其實係有好多係出於 真心 嘅，即係真係佢未必去到我哋將佢擺到個高度話去到就係、愛香港啊點，而係佢真係對於現實係有非常之大嘅一個不滿啊。 佢覺得佢反映緊不滿。 係啦，而呢種不滿咧，其實係我哋係可以理解到就係話，其實我哋都好不滿㗎。問題我哋有冇行去嗰步咁解啫嘛，其實 同埋同時間就係話所謂叫呢啲反應不滿嗰啲人係真心相信，因為我都聽一啲唔同嘅意見嘅人講啦，佢哋覺得佢嗰種所謂叫牽涉嗰啲暴力衝突啊、肢體衝突，即係踢人啲夾啊、鋸人啊，即係走為去查人身份證啊嗰啲咁嘅行為咧，佢覺得係繞過咗香港政府，係直接同北京控訴緊呢件事，而佢哋覺得北京係會所謂叫有讓步啊。即系而呢一种心态系乜嘢呢？我想带出个主题就系话，其实佢哋系一班深信丛林法则嘅人。什么叫丛林法则呢？弱肉强食咯，适者生存咯，物竞天择咯。咁个问题就系加分系乜嘢啊？你嘅 physical strength 系大过人咯。即系演变落嚟呢啲反水货行动嘅系咩啊？因为你烂过人，你把声大过人，你粗鄙过人，你恶过人，喺嗰一刻你根本就唔准备同人讲道理啦。因为你已经唔相信法治，唔相信香港成功嘅因素，你唔相信香港系香港啦。因为你相信香港已经变成大陆，所以咪大家唔需要尊重法治嘅情况底下，咪踢你咯，嘘你咯，闹你咯，讲粗口咯。即系当然唔系话讲粗口系坏事，或者系即系我唔系搵讲粗口去分野咗两种人，而系话 at certain level at certain point。你是需要有论述去 convince 一啲原本唔知道你做緊咩嘢嘅人，你要 convince 嗰啲人去支持你，即係而依做呢啲嘢嘅人就係呢班本土派最攻击嘅嗰啲所谓左交，就係佔中三子嗰堆花咗一年时间去做好多唔同嘅 elaboration， 落咗好多唔同嘅区，搵咗好多唔同嘅人，所谓叫佔中14 次，而家睇返好似发紧梦咁样， 而家所谓叫反水货嘅人，亦都可能韩系一起都系嗰班咁嘅人，都系要打左交，都系要打嗰班所谓有光环嘅人。但系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做紧嘅嘢，有啲人唔明白你做紧乜，系嘛？有一班所谓嘅港珠完全明白你反水货嘅理念系乜嘢，佢就觉得你好粗鲁。你会唔会退后一步，嘥十分钟时间同呢啲人解释一下你行动背后嘅理念系乜？你想做到啲咩？你想做到啲咩效果？即系等于我选嘅时候，成日有人问我：喂，黄毓民咪即系掟招咯？人民力量即系掟招，掟招即系暴力，暴力你即系烂仔。即系任何一个， 但系佢哋嗰班人之中，其实都系有几个，或者系就算佢唔当佢自己直接系嗰班人入边啦，都喺背后， 大家唔系易搞， 可以发力，系可以提供一啲呢啲咁样嘅即系论述嘅基础噶嘛？我相信系有啲咁嘅人存在噶。 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在下喺嗰段咁嘅期间，都系同唔同嘅人讲咗无数咁多次，用咗无数咁多时间 即係老實講啊，講完俾佢聽，唔通佢真係投人民力量咩？你都明知佢喺度玩嘢㗎啦，喺 Facebook 又好，電話又好，有啲舊朋友打嚟又好，親戚又好，你知佢講唔明㗎。但係問題，你會唔會用咁嘅時間去說服身邊嘅人呢、嗯、 其實水貨呢個問題咧，即係我覺得佢哋做呢樣嘢，其實某個程度上我都係同情同埋諒解嘅。咁當然你話即係如果去到一個即係話係暴力嘅呢一個位咧，呢、這個係可以商榷啦。咁但係翻轉頭，而呢個只係香港而家諸多問題之中嘅其中一個。 嗯， 我哋而家面临紧其实最大嘅问题咧，我觉得而家最大最大嘅问题，其实都系去翻都系讲紧个政改。但系问题喺政改嗰边，似乎有好多人已经开始觉得系乜都做唔到啦，投降啦，咁啊变咗咪走翻去你所谓嘅啊冇落翻地啦，就去做一啲呢啲嘅 从文法则就去吓咯， 系啦就去吓啦咁样。咁但系你话斋斋靠呢个从文法则系咪解决到个问题咧？我都有好大嘅一个疑问喺处咯吓、 啊。即系好坦白讲，即系而家实行从文法则或者坚信从文法则嘅人，就系当日喺龙和道冲得最激、主张最武装革命嘅人系嘛？咁佢哋而家得到嘅支持，亦都喺雨伞运动嘅后期反映咗有几多人支持咧、大家都知啦，系嘛？要归宿嘅人都归宿咗，咁大家得到咩呢？系咪？转头翻嚟第三节。